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鲁肃、鲁子敬不愿意保袁术，带着从人离去。袁术知道之后，派遣兵将来追，希望鲁肃能够回心转意。那么这鲁肃、鲁子敬究竟会何去何从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鲁肃把脸往山一沉，我说：“众位，而今汉室倾危，说天下快完了，奸臣当道，群雄割据，众方纷扰，天下这么乱，没事你们跟我鲁肃干什么？你们追我干什么呀？你们琢磨琢磨今后应当怎么生活，怎么活着。”鲁肃这几句话把大家伙都问愣了。那我们家主公袁术让追，你们能不追吗？好吧，你们既然让追啊，咱们就这么办。鲁肃呢就把这盾牌离着挺老远往这一戳，干我离了100步，我射这盾牌，我要射中了你们就回去，射不中你们接着追我。鲁肃从小就会练武，而且善于骑射，能够射100步穿杨箭，离着盾牌100步，刃口天弦，吧嗒这支箭出去了，整把这盾牌射穿了。袁术的兵，你看看我，看看你，得了，咱也别追了，通共就200来人，没事你追他干什么？人讲的挺清楚的，现在天下都不保了，汉朝的皇上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咱没事追他干嘛使？大家伙儿就回去了。鲁肃、鲁子敬带着手下人就到哪儿了？就到了居超。周瑜呢，正在居超这儿当居超长。居超长呢，跟鲁肃原来在袁术手底下当这东城长，这意思差不了多少。那么按现在呢，顶多是个副处啊，也就这么个级别。鲁肃、鲁子敬家里有的是钱，他住在居超。后来呢，周瑜、周公瑾缺粮食，带着手下兵将来见鲁肃、鲁子敬，说我缺粮食，你借我点粮食。鲁肃右手一指，成，我们家有2群米，你挑吧，给你1群。就说鲁肃这人十分慷慨，家里有2群米，就是圆的这仓叫群，里边搁多少粮食，3000斛，一斛等于多少？有说5斗的，有说10斗的，咱们就按5斗算，这3000斛也不少了。鲁肃右手一指，这他们家一半的粮食就归了周瑜了，所以两个人交情非常好。当时鲁肃、鲁子敬跟周瑜、周公瑾本来就认识，本来就有交情，所以两个人被称为群米之交。说鲁肃跟周瑜好到什么程度啊？ 历史上有评价说他们俩的交情呢就如同桥闸。说的是谁呢？公孙乔、季札。你要听我说过伍子胥过昭关啊，伍子胥他的父亲被无道的昏君楚平王给杀了，哥哥也被楚平王杀了，伍子胥逃出昭关，够奔吴国想借兵报仇。那么到了吴国之后呢，吴国国内有事儿，吴国当权的是谁？公子姬辽，也就是王僚。那么姬辽呢，本来这政权不应该是他的，吴王呢就是姬辽的上一代呢，吴王叫朱凡。朱凡有仨兄弟，二弟、三弟、四弟，四弟季子最贤，就是刚才我说的季札。他本来的意思呢，想着兄传弟，弟再往下传，最后传到四子季札这儿，能够强盛吴国。但是季札不愿意，老大死了传给老二，老二死了传给老三，老三要死了应该传给季札，季札贤惠，季札走了，我不做这吴国的国君。那么天下应该是谁的呢？天下就应该是大爷的儿子公子姬光的。没想到这老三的儿子王僚贪心不足，就做了吴国的国君啊，才引出来专诸刺王僚啊。后来公子姬光利用专诸把王僚给刺死了。那么这季札好到什么程度？他代表国家都四处出使。有一回他上郑国，郑国掌权的是谁呀？子产，就是公子乔。他见着公子乔了，两个人一见如故，带着白绢袋子就送给公子乔了。公子乔呢就把最好的麻衣送给了季札，而且呢季札就跟公子乔就跟子产说，说你们国家太奢侈了，国君太奢侈了，将来国家发生动乱，权力必然落在你手里，我劝你将来以礼谨慎地治理天下，你们国家才能强盛。所以说季札这人呢直言不讳，两个人是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后来呢历史上呢把最好的朋友就比成乔札，就说周瑜周公瑾跟鲁肃鲁子敬两个人的交情就如同乔札，就如同季札跟郑国的子产。您就看出鲁肃鲁子敬跟周瑜周公瑾到什么交情了。那么鲁肃为什么保了孙权？这件事儿就跟周瑜有关系。鲁肃的祖母死在东城，奶奶长大的嘛啊，把他给带大的，所以呢他就到东城去奔丧，去埋他的祖母。埋完了祖母之后呢，他有个好朋友叫刘子阳，刘子阳说这么办，咱们俩到巢湖去投奔我的好朋友郑宝。鲁肃也答应了，鲁肃就准备把祖母埋完了以后过了丧期啊，开玩笑了，也守完坟了，然后呢就跟着好朋友够奔巢湖去投奔郑宝。周瑜周公瑾知道了来找鲁肃，跟鲁肃说，子敬啊，现在你得好好琢磨琢磨，说想当初汉光武跟伏波将军马援君臣对话，马援就曾经说过，当今而论不但是君则臣，臣也要则君。您听我说过东汉啊，就是没听过东汉的您在这儿听我三国。将来咱们说马超，马超快出世了，马超的祖上就是伏波将军马援。马援带着忠勇的汉兵汉将，保着汉光武刘秀刘文殊，灭了奸臣王莽，使汉室天下失而复兴，中兴汉室。伏波将军马援就曾经跟刘秀说过，说当今不但君则臣，而且臣也要则君，说你这当君的你要选择手下的文武官员，要挑挑我应该用谁不用谁。那么你有本事的人你也得考虑考虑我保谁。所以伏波将军马援这话很起作用。鲁肃说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我听说你要到巢湖去保郑宝，我劝你别去了， 而今江东孙权、孙仲谋、孙将军礼贤下士，所有的英雄都来投奔孙权。孙权继父兄之业，将来必成大事。汉室天下不能复兴了，将来孙权孙将军必然稳坐天下，你应该跟着我去保孙权孙仲谋。鲁肃还真听了，鲁肃跟着周瑜周公瑾来见孙权，孙权一看鲁肃豁然开朗。您看这一见面，这见面是个缘分，这一见面就烦啊，这对象都搞不成啊。孙权一看鲁肃，鲁子敬就爱，跟鲁肃天天在一块儿，晚上睡觉都在一起，叫抵足而眠。睡着睡着觉，孙权起来了，哎，子敬啊，你起来，我再跟你聊会儿。鲁肃也坐起来了，聊什么您说吧。子敬啊，当今四方纷扰，汉室天下不可久长，我借父兄之余业想成霸业，像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一样，你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咱不说文言，把它翻译出白话来，就是孙权问鲁肃说，我干嘛？我想成王霸之士。要成霸业呢，就如同春秋时候的晋文公、齐桓公，春秋五霸嘛。你能帮我想什么主意能让我成其霸业？所以孙权呢问的也很明白啊，说并不是我想成帝业，我想成霸业。鲁肃、鲁子敬就告诉孙权，孙将军说，想当初汉高祖刘邦，当然啊，从鲁肃嘴里不能说出刘邦俩字儿，因为他还是汉民。当初高祖啊，咱们现在把它翻译成文言文，翻译成普通的俗话来说，说当初汉高祖也想靠近异地，也想成其霸业，但是当中间有楚霸王项羽相隔。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当初汉高祖刘邦汉王，楚霸王项羽楚王，两路人马在楚怀王面前立约，一个东路伐秦，一个西路伐秦，两个人谁先指挥兵将到咸阳灭了强秦，谁就成为中原之主。这也是咱们梁四爷说的西汉啊，他会的书太多啊，但是这点事儿我不能让他讲啊，他一讲一会儿就没完了，我这三国甭说了啊。所以说刘邦也想尊异帝，但是当中间有楚霸王项羽，那么异帝是谁？楚怀王的孙子叫熊心，放羊的。楚霸王项羽把他弄来了，说你呀就当这异帝，得树一个异帝呀，我这儿保着你将来灭秦，然后把你给竖起来。实际上这就号召的力量。刘邦想不想保义帝？刘邦想，但是这义帝在谁那儿呢？在项羽这儿呢。说当今曹操如同项羽，曹操现在挟天子令诸侯，保着当今万岁，迁都到了河南许昌，独霸朝纲。曹操说话就等于是皇上说话，皇上说话就等于曹操说话。说你想靠近当今万岁，您办不到，您怎么能跟晋文公相比呢？您怎么能跟齐桓公相比呢？就这几句话就把孙权讲明白了啊！您听我说过东周列国，说东周列国五霸，齐桓公、晋文公，他们得尊周天子。当时周天子就等于是皇上，然后各镇诸侯国。你要打算称霸，像齐桓公，九合诸侯一霸天下， 他得把这周天子捧起来，借着周天子的势力控住这些诸侯。说你孙权想这么办行吗？皇上在哪儿呢？在曹操手里的呢，就如同义帝在项羽手里一样。后来项羽把义帝杀了，汉高祖吊丧三天，然后为了给义帝报仇，号召大家伙打这项羽。那么现在皇上在谁手里？皇上现在在曹操手里。您想尊皇上来控制诸侯，您办不到，您就没法跟齐桓公、晋文公相比，成其霸业之势。给孙权讲明白了，孙权说：“既然如此，我应该怎么办？我没法靠近皇上，我没法保着皇上来控制汉朝天下，我不能成其王霸之势。说我给您出一主意，据我鲁肃看，汉室天下不能复兴，曹操不能逐除。鲁肃说的是汉朝天下没有复兴之望了，说还跟汉光武、刘秀似的，带着汉兵、汉将、云台大将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不可能了。曹操不能逐除，现在曹操权力已然扬起来了，你想很快的把曹操消灭了也办不到。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既然靠近不了皇上，你应该稳坐江东，溃策中原，借机会剿灭皇祖，进伐刘表，尽长江之急，兴帝业，看天下之变，然后才能成其高祖之业。这就是鲁肃、鲁子敬给孙权出的主意。说您怎么办？您既然不能跟曹操似的，这有皇上挟天子令诸侯，您也尊皇上来控制天下诸侯办不到了，不能跟齐桓公、晋文公似的了，您应当怎么办呢？稳坐江东，然后过长江，把刘表手下的皇祖灭了，灭完皇祖然后进伐刘表，把刘表灭了之后占据荆州，有荆州有江东，进长江之急都归您，然后您建帝号，溃策中原，将来再灭曹操，一统天下。这就是鲁肃、鲁子敬给孙权出的主意。孙权听了之后站起身形，恭恭敬敬地给鲁肃、鲁子敬深施一礼啊。这就是咱们三国演义说的小龙众队划分天下大事。那么鲁肃建议孙权这么办，那在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之前好几年。所以说鲁肃、鲁子敬这人是个高人。从打这时候开始，孙权就重用鲁肃，赏赐鲁肃，重用鲁肃。鲁肃、鲁子敬这人非常忠厚，但是非常聪明，心中有计策，独有见解。现在曹操大兵压境，孙权升堂议事，文武官员都在这儿，那么孙权想跟大家要主意，鲁肃、鲁子敬明白不明白主公孙权想什么？明白。看了看这些文官，再看看这些武将，再看看武侯孙权，鲁肃心有成竹。孙权多大？26岁，即父兄之基业，素有英雄之志。鲁肃多大了？36，鲁肃比孙权大10岁。鲁肃、鲁子敬心说：“大家伙别说了，听我的吧。”鲁肃深施一礼：“将军，我有一言。”“好啊，子敬请讲。”“主公，我想江东已立30，过江就是荆州，荆州是天险之地，善于用兵，不是英明之主守不住荆州。再说了，荆州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市民殷富，如果能占据荆州，那荆州可是帝王所地，荆州是帝王之私，你占据不了荆州，就不能行起你的王霸之业。而现在的刘表新王刘关张弟兄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已然无容身之地了。我想请君命， 将军您传下命令，我过江到江夏郡，以平调为名，我去吊丧去，吊一吊刘表，因为刘表刚死，借机会打探虚实，结识刘备，劝刘备安抚荆州的文武官员，劝说刘备与主公您合兵一起共同抵抗曹操，如果刘备答应了，则大事可成矣。鲁肃鲁子敬这几句话，孙权立刻就直起腰来了，爱听啊。鲁肃这几句话说的非常要紧，说您干嘛？我当初怎么跟您说的？现在刘表刘景双刚刚死，刘备刘玄德打了败仗了，曹操已然得了荆州了，荆州是帝王之资，有荆州就可以成其帝王之业，您怎么办呢？您派我过江给刘表吊孝去，借机会我说刘备，让刘备安抚荆州的文武官员，跟咱们合兵一处打曹操，如果刘备答应了，大事可成。什么大事？那就是鲁肃鲁子敬当初跟孙权说的大事。所以鲁肃的见解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就是鲁肃的见解。你要看三国演义，一个是鲁肃的见解，一个是诸葛亮的见解。孙权后来评价鲁肃，说鲁肃有两样好处，有一样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借荆州。其实呢，借荆州是鲁肃的优点，只有孙刘两家联合才能抵抗曹操，如果孙刘两家不是联合，就抵抗不了曹操。您往后听，您往后看。所以鲁肃这个见解，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您传下命令，我去过江给刘表吊孝去，借机会我劝说刘备，孙刘两家联合抵抗曹操。孙权孙仲谋点了点头，好，就以子敬之言就按你的话办了，然后传下命令准备礼物，你想过江吊丧去啊，给刘表吊丧去，怎么的得不能空手去吧，是吧，这个准备点礼物，然后让鲁肃鲁子敬领公文领银两，带着随从人员准备过江到江夏去面见大公子刘琦吊丧，顺便呢要探一探曹兵的虚实，确实对于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战将，曹操兵力如何，孙权心里没数。什么时候？2000多年以前，跟现在不一样，您打开手机888一点什么都能查出来，那时候不行啊，你没跟曹操交兵打仗，到底曹操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战将，曹兵虚实你不知道，你就得过江去打探，而且主要是打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联合刘备。鲁肃鲁子敬准备好了，过江够问江夏郡，前去给刘表吊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看见了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